当

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依。 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我看见几座座山，一座座山。 槐树娇儿一串又一串，粉绿的颜色真是好看，挂在稚气的墨格格窗下，哦，这是故乡秀丽的春天。城东门上有个都说白了他能中状元，我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，哦，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。母亲那年跑里推像温暖的冬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